是 你再说句话，你再说话， 到底达到什么？ 小宋主，你要说小宋。 好吧，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，老虎不在家，松鼠打地主。